博物馆，见证历史荣耀。 生生不息，广播听众日，你我亲密接触。 应时而变，声音大会，探寻元宇宙无限可能。 2022上海广播节，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官方微信，了解活动最新资讯。 全天资讯放送，第一赛事落点，多样赛事前瞻。这里是空中体坛晚间直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空中体坛晚间直播，我是亚东。近期五星体育广播推出了互动青春第17届上海市运动会特别报道，采访上海各区的少体校和体教结合特色学校。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松江少体校， 记录挑战自我过程中的欢笑与泪水，传递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向上的力量。上海广播全程关注上海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高水平运动员比拼的赛场，竞技后备人才展示的舞台，最新赛程赛果，教练运动员深度交流，训练基地实地探访，互动青春，上海市第17届运动会专题报道。 好，继续五星体育广播带来的我们第17届世运会的专访。那么我们还是走进少体校系列。那么现在亚东来到呢，是我们上海市松江少体校。其实呢，这个学校是在我们松江七中啊，第七中学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而站在龙对面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上海市松江少体校的篮球的教练陆海翔，陆教练，同时呢也是我们训练的负责教练和老师。哎，陆教练你好。 你好。 哎，这个我们后面就是您平时带队的场地，我们的篮球场了，是吧？ 对。 这个队员刚刚结束训练，刚才我说了，其实一方面是篮球的这个教练员，另一方面呢，今天可能跟陆教练陆老师更多聊我们少体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嗯， 刚才拍摄的过程中走了好多的项目，我们的面积好大呀，就在整个我们松江体育中心周围都是我们的训练的地点，是吧？ 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规模啊？ 因为我们少体校是从2003年开始正式合并到松江七中 啊， 然后从原本的4-5个项目，现在一直发展到11个项目，共计差不多22支运动队 啊。 然后就我们学校的话，注册运动员就要达到326人， 300多个注册运动员。 对， 有一个少体校，我们这个说有100多个人已经是基本一个规模，但是我们这是一倍以上的一个规模。 是的， 我们11个项目， 22支 运动队。 对， 那都有什么项目啊？ 有田径 啊， 篮球、足球、羽毛球 啊， 水上、游泳、棋类，然后柔道、跆拳道 啊 这类。 柔道跆，那都在我们的这校区里边吗？ 都在我们学校校区内 啊。 这些学生都是属于我们松江七中的学子，然后在课余之后呢，就是到各个运动队进行客户的训练，然后平时双休日参加训练，然后寒暑假进行积极备战。 所以陆老师，您是老师呢还是教练员呢？也就是说是属于我们体育系统的呢还是我们教育系统的呢？ 我是属于教育系统的 啊。 所 以是体育老师这个系列。 对对对。 带训过程当中啊，我们说有这么多的孩子，他们既是学生，同时又是我们少体校的，我们叫业余的运动员，他们的学习和我们七中的其他的孩子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所有同学都是参加正常的课堂的上课 啊。 然后当下午4:05开始，其他普通学生进行大课间锻炼的时候 啊， 这些学生开始出来训练，一直训练到6点 啊。但是是全部住宿的？ 有一部分的住宿、 啊、 因为我们离得比较远的话，我们这边供应相应的住宿以及那个晚餐都会有保障。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我们的学校，比如说我们的七中给予我们上海松江少体校多少的帮助，包括学习上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就是我们的少体校的学生给其他非训练的孩子们其实也带来很多的一种榜样的力量，或者说这个展示啊。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首先我们每一个运动员本身就是非常阳光活泼，然后也能够带动周围同学一起来锻炼、 嗯、 因为碰到体育锻炼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上课过程中会有什么小组长之类的来带领周围的同学一起来锻炼，那么这时候我们的运动员就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作用以及带领作用 啊。我们的孩子们是单独的这种班级，还是说和他们其他的这个非我们少体校的业余训练的孩子们是在融在一起的？ 是融在一起的。 融在一起的。 对， 其实也就是我们在普通班级里面每个班可能都会有我们少体校的孩子们。 对，都会有 啊。 因为我们这个从2003年合并开始，我们从体教结合到后面体教融合，从那个学生的分班以及那个锻炼都是做到一个达到一个融合的一个效果再去进行操作的。 那也就是说陆教练平时还要带不是咱们少体校孩子们的训练？ 对，体育课也要带。 体育课对吧？ 对。 刚才您说了一个数字，300多个注册的学生和我们业余运动员哈。这个注册的概念和不注册的概念它有很大的区别吗？ 我们注册运动员的话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学校以运动员形式来培养的一个学生。那么非注册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是普及类的，因为我们是属于松江区区组队形式的。那么我们会深入到每一个小学的基层里边去跑， 不仅仅是本学校的。 对，首先就是如果说我们之前看中的话，先有一段时间试训，然后经过就是上海市专家聘请的专家，然后给相应的意见，再最后决定是否能够符合我们的标准进入我们的学校，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份子。是这样的， 然后进入到少体校这个序列里面来。 对， 是吧？这个马上要世运会了，这次我们的孩子们有多少的孩子会去参加到这次世运会的这个整个的比赛当中？我们运动队大概有多少支？ 我们运动队总共有22支 啊，全部要参加。 对，我们都有参加这些项目 啊。 然后有些是以我们学校为中心来组队的 啊， 那么也有是各个项目各个学校，像田径的话有训练中心松江七中、松江二中 啊 联合组队也有 啊， 像我们棋类的话有松江七中以及社会办训，都会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报名参加这次的世运会。 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练有所得，练有所比，这也是我们可能在办训和办训当中非常要去重视的一点啊。 是的， 这个从具体的成绩来讲，我们可能不说具体的数字吧，就是这几届世运会，您打了几届世运会了？ 我打了第二届。 第二届。 对。 然后我们有没有一个成绩或者是目标上的一个想法？ 我们就是争取做好自己目前的事情，然后能够多为我们自己的区松江区能够做贡献吧。 也祝愿我们的学校在这个第17届世运会里边能够取得一个就像您说的一个理想的成绩吧。好，我们随后呢会带来我们各位教练的采访，也感谢陆老师陆教练，谢谢 谢谢谢谢。 互动青春，上海市第17届运动会专题报道。 那么今天我们是来到了我们松江少体校，而站在亚东对面呢，也是在我们镜头当中呢，就是我们松江少体校的柔道队的教练史豪杰。 大家好。 史教练您好。 你好。 这个我们看到后面小朋友坐的都笔直是吧？您这个平时带队很严格了。 这个是柔道我们必须要求的 啊。 柔道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育人为主，主要以他的一个育人的精神。我们学的他首先是要以礼开始，以礼结束，柔道要求的最重要的也是就是礼仪这方面 啊。所以在平时训练里面除了大家的动作或者体能等等，在这个我们行为规范方面其实要求还蛮高的是吧？ 对的，这一点是我们是习武之人嘛，要以德为先 啊。好，那个史教练，刚才我们从那个我们的后面小朋友开始啊，但史教练个人的经历是什么样的？ 我是1991年开始练习柔道，完了以后93年是进入上海体育学院，2000年毕业之后就到我们松江少体校，并组建了柔道队。 等于是您开始组建那个柔道队？ 对的。 之前是我们这边 没有，之前没有的，对的。 之前是咱们这边没有，还是整个其实在上海区里面就不太多呢？ 其他区是有的，是2000年就是松江区组队开始，是我组建的 啊。那是当时什么一个契机来去组建这个队这个队伍呢？您当时回来之后觉得还想继续把这个项目开展下去，还是？ 对，我从小就练这个柔道，所以比较喜欢。因为喜欢，所以我也很热爱，希望就是一生就是从事柔道这个项目。 您是咱们松江的？ 我不是，我是山东人。 山东人，后来在商体学院。 对，我山东后来93年进入上海体育学院练习柔道，完了以后，到2000年组队，到现在已经从事柔道要33年了。 33年了， 对。 然后现在我们的体育人，我们看到很多的教练，其实真的是，如果走进这个行业，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这几个项目呢，柔道这个项目呢，刚才我在一边拍的时候，一边也发现。我觉得好像比较危险，是我这么理解，是我一个外人的眼光呢，还是什么呢？ 柔道是相对来说是应该是最不危险的，因为首先我们要摔之前要学会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我们柔道有特有的自我保护技术的就是像我们有很多的首先要学会自我保护，要保护对方，在就是平时当中吧，我们如果是摔跤了以后，很多人不自然的就会手去撑，那撑就要发生骨折。那我们不用，我们要柔道，用柔道有特有的一个合理的这个技术，一个滚翻，顺势滚下去，那就不会受伤。 所以在我外人看下来，感觉很激烈，或者是我们叫对抗性的一个项目，对吧？但是其实，在我们教练平时或者队员在训练当中，把这种如何自我保护已经是做好之后。就相对来说， 对，首先要学会自我保护 ， 再进一步的去练技术动作。 说说这个史教练本身，在这个将近30年吧，您说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一批一批送这个队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成绩，或者跟大家来分享？ 说嘛，因为我自己从13岁也是从事柔道，我当时我没有拿过全国冠军，但是我想。我要让我的学生去拿全国冠军，就是完成我这个 梦想， 自己的对理想梦想，对，也确实小孩子也都非常的争气，已经拿过很多次的全国冠军。去年我们参加中国是教育部组织的中国柔道锦标赛，就是全国性的，然后拿了6块金牌。 哦哟， 所以小孩子非常争气。 特别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教练眼光都很毒。在选材上面，就我们看小朋友好像都一样，对吧？ 对。 这个，但是柔道这边，您会去看一些小朋友哪些特质？是劲儿大吗？ 我不是不是，我首先看小孩子，我招生的第一点先看他眼睛。 为什么？ 眼睛是最能体现这个小孩子的一个机不机灵，对吧？聪不聪明？眼睛一看有神，眼睛有神，那就说明这个小孩子就是非常聪明的。还有一个就是身体形态方面，身体形态爆发力，就是我们立定跳远，还有协调性，因为柔道跟其他项目是有区别的。我一直给我的学生说，人人都会跑步，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练柔道，因为柔道要求的太全面了，力量、速度、爆发力、协调性，全部都要，柔韧性，对吧？ 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一些小朋友，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确实给您在这些年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的一些？ 那真的是也不少。我的小孩子，都非常懂事，是不是？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助教，王教练，王晨浩，站起来看一下。他呢，就是我从小5年级的时候带，完了以后比较好，输送到二线。送到二线市队以后，他考大学也是考得上体。还能上去以后，现在回来实习，他也是因为热爱，因为喜欢，所以还是想回来带带队这样子的。 等于您的学生现在已经开始回来开始做下一个教练了。 对的， 是吧？ 还有像他这样子很多，我在市队二线有10个，十个学生，也就是所有的这些也能参加世运会比赛的，所以每天就是以比赛的这个方式方法来训练，要求他们。我一直认为说没有不想拿金牌的运动员就不是一个好运动员，有了目标，那我们叫集体，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您，谢谢。 互动青春，上海市第17届运动会专题报道。 那么现在在亚东对面的，也是我们镜头前面的，是我们松江少体校的教练王奇胜，王教练，王教练你好。 你好你好。 王教练，这刚才我们说齐天大圣的奇胜是吧？ 齐天大圣。 这个80后，80后， 对对对， 这个王教练，目前刚才我们在游泳馆里边，我们说得找个安静的地方，太吵，是吧？ 游泳馆那个回音比较大，那个打腿都是打腿的声音，以整个游泳馆6、70个孩子在一块训练，声音比较小， 但是王教练听这个声音听了多少年了？ 我从小到现在， 三十六七年了吧。 三十多年，从小是游泳起来的。 对，我从五岁开始游泳，五岁开始学游泳，然后一步一步到上海游泳队，反正运动员做了十七八年，教练员做了将近二十年。 将近二十年的教练员。 将近二十年， 对吧？这个游泳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孩子在练游泳这个项目呢，可能和其他项目在我们说在少体校的范围之内啊，比起来呢，招生是不是简单一点？因为我们都会到说少体校的招生其实蛮难的。 游泳呢，其实招生是这个项目呢比较热门，招生呢确实有很多人来招生，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所做的是竞技体育嘛，真正能坚持下来的确实不多，能坚持有的游了一年、两年、三年，就是各种各样原因啊，练不下去了。真正能坚持到现在的七八年的，就像我现在刚刚带的那批队员，是七年级、八年级，主要是七年级、八年级，现在剩下十五名左右队员吧。其实当时这两批队员总共招了将近四百个孩子， 四百个孩子， 从幼儿园中班、大班这样补充招，就前前后后，就剩下的这十五名队员呢，是从将近四百个队员剩下来的。我们游泳这个项目呢，确实开始的要早，一般整个上海是差不多中班升大班那年夏天，中班升大班那年夏天， 那要早四五年了。 对，要其实打这届世运会，其实七年前就考虑。就是为了这一届，现在招的，就打个比方，现在2022年，我如果去招生的话，打的是2030年的世运会了，因为这个周期游泳周期确实比较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系统性确实强，因为我们老一辈的老师傅都跟我们，那我们都是游泳过来的，就一天不游三天白练，有这么个说法，因为陆地上的所有项目都能那个体能啊都能保持，但这个水性水感。肯定是保持不了的，就有这么一说，一天不游三天白练。 您说到水感这个问题啊，天生的呢还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水性和水感呢我分开说，水感我觉得呢就是父母遗传的还是比较多的。 什么叫水感呢？这能解释出来吗？ 举个例子吧，就是咱俩啥都一样，头发都一样多，手也一样长， 穿的泳衣也一样， 什么都一样。 好， 但我怀疑一下呢，有可能就比你远个一毫米，就一个动作比你就那么远一毫米，我们什么都一样， 甚至动作都一样，是吗？ 力量、速度、模样都一样 啊！ 我就比你快一，就同样大家划那么一下手，我就比你远一毫米，这是天生的水感 啊， 这是天赋 啊。 那么水性呢？水性我是这么理解的，水性呢就是说，水性可以说是悟性吧，就是陆地上，因为在水里边游泳，孩子是看不到自己的动作的，他就是全是在大脑里边的。所以呢，我很喜欢就挑运动员，学过画画吧，那些画画、画画呢，就是画画就是临摹嘛，就是要描啊描这种，就是游泳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他脑子里边有个概念，我的动作，他因为是看不到自己动作的，所以水性好就说明悟性好，我是这么理解的。好多动作呢，陆地上我可以对着镜子我做动作，在水里我是看不到动作的，但是如果他能短时间的把教练的动作就学很正确的。就是展现出来的话，这个孩子肯定是水性好的，因为在水里、水里跟陆地上面感觉不一样。那个水感好，那我觉得，当然我借用我师父说的一句话，我师父比我大，也属猴的，比我大36岁。师父当时说到水感这个问题呢，后天能改善吗？能改善，改善30%。你说要改善100%不太可能，就是在小年龄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力气大一点，块头大一点，可以游得快，但真正到了高水平。这些天赋，这所谓的天花板就比人家高一点。 现在自己儿子就在您身后的游泳馆里正在训练呢，是吧？ 对，儿子也练了快八年了。 快八年了。 快八年了。说到儿子的游泳呢，那故事呢就多了。那简单说吧，就是当时呢，其实呢，那我自己运动员做了那么多年做教练，儿子当时的游泳呢就是锻炼身体为主。妈妈也是老师，妈妈还反对，就是一周练四，最早从幼儿园中班两次，到大班的三次，到一年级的四次到五次，到了两年级就每周六次，一周学习一天。当时呢，妈妈是反对的，我现在不反对了，因为觉得孩子 确实有成长了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理念并不是说他运动成绩的提高，而是身体锻炼好了。因为我的初衷呢，也是因为小孩子就生下来的病，也就是去医院去的也不少。但是呢，就游泳坚持了2年训练以后，确实体质好很多。就算是发烧了，夸张到什么程度？中午发烧的，晚上没了。所以呢，这个妈妈以后呢就不反对了，因为妈妈毕竟做老师的，她觉得孩子还是以读书重要。就训练呢，多多少少会影响一点吧。其实也不影响，小学肯定不影响。 是 因为老师的概念呢，跟教练的概念稍微有点区别。但是呢，她直到3年级的时候确实改变了，就是我她妈妈的就想法确实改变，支持训练了，身体锻炼好了。当时呢，我开玩笑的说一句，不知道。我是这么举了个例子，我说当我们孩子第一天出生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啊， 你会怎么想？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健康成长是吧？解说。 我让他回答嘛。就可以了嘛。我们做到了最重要的一点，这也是我们他来到第一天来到这世界上的我们最大的愿望 啊。 确实呢，体质练得好很多。 啊， 那么直到今天，现在他是7年级。去年呢也拿了精英赛的冠军，去年代表松江区，代表我们松江七中拿了2块金牌，我也很自豪。其实呢，那么多年我更希望有些能热爱这个竞技游泳的松江，因为我自己不是松江人，到现在20年了也是松江人， 老松江人了， 老松江人、我更希望就是培养松江本地的这些能独当一面的，能带出拿金牌的，能输送为上海游泳队输送的土生土长的松江教练。我相信他们肯定做得到。 这次世运会有多少个孩子会去参加这个比赛？ 今年我们松江区队一共6个组别 ABCDEF， 一共有62名队员 啊， 62名队员参加世运会。 说我们这次会组成一个最大规模的一个游泳队的一个对吧， 历史 最大规模的 最多一次 去参加比赛，那 而且组别最满的。 也祝愿我们的游泳队的所有教练和队员在这次世运会上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谢谢王教练。 谢谢您。 互动青春，上海市第17届运动会专题报道。 今天亚东是来到了松江少体校，那么站在亚东对面也是我们镜头前面的，就是我们松江少体校的中长跑教练石慧，石教练，石教练您好。 你好。 倒退几十年的话，那个时候也是在少体校吗？我们这个 对的，对的。我从小，我原来是在我老家是江苏的，完了之后原来是到从江苏的县体校，完了到了徐州市体校。从市体校当时在江苏省，因为比赛情况还可以嘛，等于是被引进到上海体育学院进校。完了之后是在李国强教练的那个指导下，我来到了上海。完了之后就是来到上海以后也一直是练习中长跑这个项目。完了一直到大学毕业2001年到现在，自己一直从事中长跑运动训练。 我其实采访了很多的项目啊，我发现他们都会说一点，就是呢，选人的时候他们都在跟田径队抢人，是不是？ 一点没错，因为田径项目是所有项目的基础，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跑跳比较灵活的话，其他的项目也需要，这就是有一个通，大家就是各个项目相通的一个地方。田径项目是所有项目的基础，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呢，石教练其实有在某些时候会非常吃香，其他项目都会来问你，是不是？ 对的。 这个孩子怎么样？那个孩子怎么样？ 对的，有的时候会的。所以说，叫什么？但是我们还是从孩子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出发来，就是选材，等于看看他到底适合哪个项目。因为你像我的中长跑项目的话，它最主要的是一个心肺功能要突出。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小孩子真的要喜欢，如果不喜欢这个训练项目的话，很难坚持下来。 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因为我原来也是练跑步的，就说跑步好玩吗？我没办法回答他们，因为我觉得很好玩。但是你说你怎么，你说他告诉他们好玩在哪儿呢？你很难说出来这个点。 对的，对的。但是我相信啊，就是说可能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啊，还有包括所有的这些长跑爱好者还是蛮痛苦的。但是跑完的那种就是说那种心情的舒悦，就是说包括运动员啊，这些孩子就是说达到了我要求的一个训练强度之后，他们是非常兴奋的。完了之后感觉自己成绩或者在专项能力上提高了，他们感觉付出也是值得的。 小朋友来说、嗯、我们就是像我们就是这么小招过来的时候，主要还是培养他一个兴趣爱好。我们平时除了 培养跑步的兴趣爱好， 对，我们除让他们喜欢上这个项目 啊， 因为叫什么，他们也不是天生就喜欢跑的，跑这么多圈他们都很累。我们会把他们招过来之后，不会马上进行这种长跑训练，完了之后像短跑一样跑跑跑跑速度，练练灵敏，完了之后包括一些球类活动、游戏，这些是我们对小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基础训练。 真的说起来，您怎么来跟孩子说他们可能四年一次的运动会，可能因为我们做其他运动员，可能我们还有几届全运会可以打， 对， 甚至奥运会可以去争取， 对， 但是孩子们世运会就这一次机会， 基本上是，如果我们队员招来的早的话，可以最多是两届，基本上是一次世运会，对的。 那么这个成败怎么来跟他们去？ 成败，我们就是说，我怎么说呢？我们这个训练总归来说还是孩子个体差异还是挺大的，但是我是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条件给他制定一定的目标。 嗯， 对，完了之后不是每个人的目标我都要求你前三名或者前八名，每个孩子的就是差异很大。那有的能力强一点的，那我会鼓励他，我们往这个就是说，我不给他们提名次，我说这个水平像800米或者1500米， 按成绩上分， 对对对， 几分几秒这个， 对对，我会要求他、啊、你达到几分几秒你就完成我的任务，不管你有没有拿到名次、 啊、 那都是最好的表现、 啊、 我是这样来给他们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四年一次的世运会嘛，确实不容易，孩子也不容易碰到， 是 这个机会挺难得的，给他们讲了以后他们自己动力也非常大，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练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我不参加一次世运会的话、 嗯、 也蛮遗憾的，因为毕竟这是代表整个区的荣誉， 是 也是代表学校，也代表更代表个人。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石教练接受我们采访，感谢，谢谢，嗯， 谢谢，谢谢您。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全市参保人员快来建行换领新版社保卡啦，惠民便民利民生，金融社保一卡通，八项费用全免费，现在还有好礼相送哦，共计20000份，先到先得，快来建行网点办理吧。 东方美股美丽世界，2022东方美股国际化妆品大会，11月8日到10日登陆上海奉贤，潮牌美妆科技创新赋能美丽产业，东方美股聚焦世界，惊艳东方。 新的一天从光明开始，光明食品集团全国劳动模范玉飞坚守三尺柜台，将光明温暖传递万家，致敬光明劳动者，光明食品集团20万产业大军为您打造高品质生活，因为光明所以温暖。中国银行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战略合作伙伴，全方位助力第五届进口博览会越办越好。 双十一你都要买什么呀？ 卫生纸、洗衣液，你呢？ 我去年囤的还没用完呢，今年双十一我就去吉家精装整装狂欢节，真真正正的实惠，最低每平方只要998元起，主材、辅材、人工通通包含，大品牌让人放心。吉家精装双十一推出5包7免8不限，签订合同后地板、瓷砖、水管、电线等全都不限量，避免装修增项产生。 那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咨询，313-00999 313-00999。 立足上海，放眼全球。11月5日至10日，上海广播全景式呈现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绘就华美篇章，亚培再赴进博制约，协助国前沿生命科技赋能健康。